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追车其实说的是一个生活中因为误会而闹笑话的故事。在故事中啊，一位复员军人为了追一位丢钱的会计而临时骑了段子中二叔的自行车，而二叔误以为复员军人拿了他的自行车而不停地去追车。通过这个故事啊，赞扬复员军人助人为乐的好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追车》。刘宝瑞是中国著名的相声艺术大师，尤以单口相声为长。他于1915年生于北京，自幼家境贫寒，曾向崇寿峰学艺，13岁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14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杰臣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好了，今儿咱们就来欣赏由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追车》。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在这个我记得就是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正是他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二叔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还花什么呀，花那个金圆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是金圆券，记不得多少万，要了要够四斤半，花这么些钱买了辆自行车。您别瞧花这么些钱，结果买这辆车怎么样啊，就跟侯宝林那个夜行记那辆车差不离，除去铃不响，剩下是哪儿都响。在哪儿啊，就那个寄卖店买的。可是啊，他呀爱得跟宝贝似的，到家没事老擦这车，哎，结果几天的功夫瓦圈擦得锃光瓦亮，没事的时候就擦车，爱车如命，这辆车谁也不许动，一动当时就跟你急。我呀是诚心逗他，有一天他出去了，这车在当院搁着，我就骑上了，在院里绕弯，其实我也没事，正绕着弯呢，好，他回来了，二话没说抡圆就给我一嘴巴。干嘛呢你？哎呀，我说二叔，您打我干什么？你干嘛动我车干嘛？我说动您车没关系，这也动不坏，动不坏。你看这轮子。我说轮子怎么了？没坏呀，车条也没坏。车条干什么呀？你看那车胎上。我说车胎怎么了？没放炮啊。放炮干嘛呀？那都沾上土了。您见这车摊上有不让沾土的自行车吗？哎，他就这样，就这么爱。可是啊，又爱车呀，又怕车。怕车干什么？怕车丢了。因为啊，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街上小偷啊、骗子呀、很多，车呀经常的丢。

我更跑不动了，还非跑不可。车车就追，他刚追了几步，商店里出来一位女同志，售货员。怎么回事啊？我二叔买这西瓜呀，1.4，给了5块钱钞票，没等找钱他就出来了。这女同志等半天，怎么回事啊？这人哪儿去了？钱数好了，拿着出来了，一看那人抱着西瓜跑呢。那女同志一想，哎，这怎么回事？哎，同志，给你钱呢。行了，这回热闹了。怎么热闹了？复员军人呢追那会计，我二叔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叔，还都喊呢。复员军人那直喊：“同志，同志，同志，你的皮包！”骑着车喊：“同志，你的皮包！”我二叔在地下抱着大西瓜：“哎，那个是我的车。”那女同志后头追，同志，你的钱，嘿，真热闹，就这么一通嚷嚷，谁都没听见。怎么没听见呢？说那个会计耳聋，耳朵背，那三位耳朵不背，怎么也听不见呢？他是听不见呢？你想，他各有各的心事啊。那复员军人同志呢，他就想这个，我呀赶紧的追上这人，把皮包给他，他也不着急了，我赶紧的把车给人送回去，恐怕那车主着急，他是这样，所以啊我二叔这么喊他也没听见。我二叔就急了，怎么呵，哎呀，好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啊，哎呀好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哎，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复员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他怎么领会啊？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帮着他喊前边那辆车呢。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不就我就喊警察了。复员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哎，同志，甭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我二叔一听，是什么？你追谁呀、啊、你，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啊，还跟我弄这套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冲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着送劳改去不可。简直就追那个女同志呢，后头就追我二叔，四个人简直的在马路上这么一跑，跟走马灯似的，过路的都不知道什么事啊，怎么回事情啊。在便道上站着两位老太太，老太太卖单呢，老太太这么一瞧，这老太太跟那老太太说，嘿，大姐，你看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赛呀、啊、那老太太说，嗨，大妹妹，你忘了你没听电匣子报告吗？要开全运会了，黑人白人的练。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知道，这就追。这老太太这么一瞧，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呀，你看，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那老太太一瞧，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呢，合着拿这西瓜当了篮球了。就这么跑这么追，这复员军人真急了，呵，这人怎么回事，我得把你追到哪儿去呀、啊、